各位癲教報讀者你哋好，我係癲狗哥哥。No money no dog， 只要大家出錢支持癲教報嘅月費計劃，我哋前線記者一定會義不容辭喺前線為大家報導更加多嘅真相，亦都會係有更加多嘅資金咧去購買更加好嘅拍攝器材嘅。就好似正如我哋見到啦，其實每次前線記者出去拍攝都要係戴頭盔、相機、望到面罩、拍攝器材等等，非常之吃力嘅。但我哋繼續都係會係盡翻記者應該做嘅責任，為大家報導真相。請大家支持《癲教報》嘅月費計劃。 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啊！天元解密咧就今個禮拜又同大家見面啦。咁樣咧就一個禮拜嚟講都轉變都好大，好多嘢係嘛？咁所以有時講咧，我就最近咧就睇到一位老師傅嘅書，係八字師傅啦。咁啊就唔透露個名啦，因為佢都係術數界出版界好有名嘅一位老師傅。咁啊，佢曾經咧就。佢咧就研究八字嘅時候咧，佢就好中意咧就去深入嘅分析。點樣深入去分析咧？即係譬如好似佢舉一啲例子咧，就話我哋通常咧就睇大運啦，啊睇個天盤啦，跟住然之後就都係睇流年嘅啫。咁啊，流年裏邊睇嘅嘢嚟講咧，都好多時有為都係大概。咁另外再細分落去就係睇流月，再嚟睇流月。咁咧佢又唔單止咧，佢係舉咗一個例子咧，即係舉一個人，佢本身咧就個病咁樣啦。咁啊喺流年都睇唔到喎，咁啊點知喺流月嗰度咧就去印證翻出嚟嘅。佢甚至乎咧係睇到流日。咁其實咧，係啦，應期同埋應嗰個時候就好細分嘅。咁我哋都睇過兩個師傅嘅書啦。咁佢哋個理論咧係值得去參考。但係因為一般咧，譬如好似或者大家都有個經驗去揾八字師傅啦，或者風水師嘅時候睇八字咧，就未必話會睇到咁幼細啦，係嘛？即係話去到睇到流月都可能會講一講。流月嚟講咧，就話當有一啲災病啊之類嗰啲比較上係嚴重啲嘅應期咧，都會講好事嘅應期都會講。例如話啊，可能你喺某一某嘅流月嚟講咧，就啱啱咧就合化或者有呢、這、一個合咗而為用嘅時候咧，就有喜事出現嗰啲啦，係嘛？嗰啲就比較易睇。但係咧有啲咧實在難睇嘅時候咧，原來真係咧要逐日逐日去睇。哇！呢、這個師傅曾經有一兩個 case 我都幾。即係幾 buy 佢睇得好仔細，因為點解咧？佢就比較客觀啲嘅。佢話因為點解咧？我幫客人睇嘅時候，佢係好認真咁話：，其實我真係睇流年流月都未睇到，未察覺得到。咁啊，然之後先慢慢慢慢咧去揾翻出嚟。咁啊，點解咧？其實我自己都有個經驗嘅。點解一個經驗咧？即係話説咧，就真係好不幸啦。好多年前有個同學咧。咁啊，不幸過身。咁啊，不幸過身咧，咁啊，攞翻佢個八字去證翻佢遇害嗰日嗰個時間咧，就真係佢本身係忌金。咁但係咧，佢遇害嗰個時間嚟講咧，就啱啱好嗰一年咧就係雞年。咁啊，遇害嗰一日嚟講係雞日。咁啊，遇害嘅時間嚟講咧，都係 有事。 咁咪唯一比較細分少少嘅咧，就即係基本上都已經係全部都撞曬。咁同埋嚟講，佢係發生咩意外咧？撞車，金屬，佢本身係忌金。咁啊，去嗰個地方亦都係西方嘅地方。咁啊，呢啲嚟講就好硬。咁但係呢個嚟講咧，就話有時嚟講咧，就人運亦都話天運啦。因為當時咧就係佢發生嘅意外都唔係佢一個，即係好多旅遊巴呢件事件，或者大家好多年前都會記翻起，不過唔講啦。呢度因為都幾傷心嘅呢位好同學。咁啊，點解要講啲咁仔細嘅嘢咧？咁就係話八字或者紫微斗數，甚至係起卦、問王卦、六爻啦，即係六爻就睇卦啦，或者梅花易數也好啦。咁啊，以往我哋成日都經常睇啲。武俠劇啊，或者睇粵語長片睇到啊，列子一算喺當時係嘛？究竟係發生嗰啲乜嘢事？咁啊，要睇翻嗰段時間咧所出嚟咧，整個意象咧就提示咗究竟出現啲乜嘢？ 咁啊，啱啱就咁巧啦，咁我哋都貼合社會啦，咁啊，亦都有位網友咧，就即係我哋啲友人咧，咁佢就好關心時事嘅，咁咧就喺理工大學咧，嗰兩日咧，應該都嗰兩日啦，係嘛？咁啊，即係叫圍堵嗰兩日咧，咁佢就應該第二日朝早咁上下嘅時間咧，就喺呢一個荷里活道嘅烈聖宮咧，就求咗一支觀音籤。咁啊，嗰個觀音籤嚟講，行文咧就短短咧都係四七廿八，大約廿七個字。咁啊，落咗一支中籤。但係呢支中籤嚟講咧，若果我哋睇字面咧，其實都好容易都意會得到。咁啊，同大家咧，不妨去分析一下呢一支籤咧，就講當時嘅情況係點樣嘅。咁我哋咧就首先去第一張 PowerPoint 先啦。咁我哋先講一講，因為上個星期咧，我哋其實咧就講女祖靈籤嘅，因為女祖靈籤咧就因為時間關係啦，今個禮拜再講。咁啊，右手邊嚟講咧，即、就、係、是、我哋嘅右手邊啦，熒光幕嘅左邊咧，咁啊呢支觀音籤嚟講咧就係、是、應該係星期上個星期四嘅，應該 係啊， 應該係上個星期四。咁啊個頭嗰籤就恨人日氣難吞，咁啊都忽有災事物近前啊。鳥破林巢就無所宿，啊、可尋深處穩安身。咁若果我哋睇翻嗰個成支籤嘅籤文嚟講咧，亦我哋可以即係我哋綜合咁樣講咧，就係話咧，鳥破林巢，即係話一個地方嚟講就應該會被破無所宿啦。其實就話應該要走啊個意思，可尋深處穩安身。咁啊，即係話咧就要離開那個地方先。第二那句話，忽有災事物近前，那也都很切合那段時間所發生的事啦。那我們都見到都， 但這次籤不是星期四求，更正回，是在理工大學發生事那天求的。 哦，那天即是星期三， 那天是發生事那天求， 應該是星期三， 是三四，是這麼上一日子。 是的，那啊，即是鳥破林巢，即是說整個地方都可能都已經是破壞曬啊，咁嘅意思啦，係嘛？咁即係話我哋最主要我哋講一講就係話咧，若果喺一個時空嘅時間咧，去求籤啊或者起卦嚟講咧，其實都可以睇到略知一二嘅，即係會咁樣，係嘛？咁啊呢支籤嚟講係屬於一個即係叫中籤啦咁樣，咁啊而且都唔算話係真係太好嘅。咁佢個解籤嘅解藥就係若人得怨何時可伸啊？好言不信就守舊就待時，即係咁樣嘅。咁啊，我哋睇咗呢個即係好多都網友都好有心啦，咁啊好關心嘅社會狀況啦，咁樣係嘛？咁啊，另外我哋就講翻上個星期嘅女組啊，因為女組嗰支籤咧，亦都係我哋啲不同嘅朋友咧，就其實去求籤咧，個個都希望睇下香港嘅前景啊，發生嘅事啊，即係會唔會話緩和啲啊，定係話可能一陣爆發得更加緊要、更加犀利咁。咁生活玄學就今日講一講咧，就有一樣嘢就好吻合嘅，就係有一個巧合嘅颱風咧。我哋啱啱前嗰兩集就講過啲網友俾咗幅相我哋咧，就講咧就火鳳凰就出現咗啦。咁啊，火鳳凰出現咗嚟講啊，梗係叫做重生啦。咁其實咧，我哋喺紫微斗數盤裏邊有粒星叫破軍，咁啊破軍就好特別。破軍嚟講就係先破而後建軍嘅。咁我哋即係話咧，凡身每一個地方也好，一件事件也好咧，就要落咗幕之後就要 rebuild， 即係重建咧咁嘅意思咧。咁火鳳凰嚟講已經係一個吉兆嚟嘅。咁好啦。這個颱風呢就已經是集結了在菲律賓，如果按這個天文台呢他們所說呢是有機會呢下星期呢就影響香港的，11月份接近12月尾的時間呢，即是農曆10月呢有颱風比較少一點，我們都曾經遇過的，有颱風如果加上來說又有冷風呢，的確都幾那個天氣都比較惡劣少少嘅，即係咁樣。 咁啊，又有一個鳳凰嚟咯喎！ 咁無獨有偶咯，就係、是、個名個名啊，呢個颱風嘅名就改咗鳳凰啦。 啊，改咗鳳凰又嚟咯喎！咁啊，但嗰只咧就火鳳凰，呢只就風鳳凰。 但係亦都即係相信都大家都即係知道話，而家喺市面上個空氣啊，個空氣真係好差， 質素比較差 啊！成咁啊，網上都好多。報道就話，因為催淚彈，所以有二噁英嗰啲咁嘅問題存在。 其實無論即係喺香港自己我哋大家都係一家人啦，即係無論乜都好啦。因為呢樣嘢係對所有人啊嚇，都係個身體可能會有影響。 其實我想講咩咧？而家應該要落翻一場大雨，沖洗佢，沖洗嘅地方，即係起碼落翻。三幾日啦，係嘛？落翻啲大，即係如果你話有颱風到，可以帶嚟一啲風雨嘅，咁啊清洗一下個地方咯。因為咧，我記得當年沙士嗰陣咧，喺佢個完結，佢個酒即係搞掂咗，就係因為當時係有 曾經落過雨， 落場大雨而沖走咗啲細菌嘅，嚇咁所以就呢樣嘢咧就。亦都可以希望就話喂，因為而家個空氣咁差咧，其實真係係咪真係個天要落翻場大雨咧，幫香港清洗一下，咁令到嗰啲 空氣質素好啲啦， 改善翻咯，係嘛？ 因為我都就呢一樣嘢咧，咁我哋都要信玄學，亦都要信科學。咁我亦都問過一啲醫生朋友或者一啲讀化學嘅朋友啦，咁。他哋咧就即系同我講咧，咁我相信他哋咧就較中肯有啲嘢可以咁樣講啦，就唔好話完全一收到一啲消息咧，就即系大家要我哋最常見就要 fact check 下先咧，咁啊呢啲係可能係我啲醫生朋友同埋一啲讀化學嘅一啲講化學嘅專家所講啦，咁佢哋話咧，咁其實嚟講咧係最重要咧就係曾經發過一個催淚彈嘅地方咧，佢所遺留落嚟嘅一啲可能係有毒嘅一啲係咪粒子啊咁上下咧，就係比較多好多嘅，即係佢哋可以咁樣講。咁所以點解會某一啲地區咧可能會出現有個超標嘅情況咧？咁有啲人去測過，咁啊就但係咧嚟講咧，佢哋就話應該可能喺兩至三個月就會散到，即係佢哋咁樣講，就未必好似有啲傳言就話要半年咁樣嘅。 但不論要幾耐散咧，我覺得落場雨係最好噶啦，就清洗下佢快靚正。 其實因為咧，就我哋都知道周邊咧有啲小朋友反而係影響好大咧，見到佢哋咧突然間出現咗 皮膚 嘅問題出現咯。咁所以大家都要多啲要注意一下啦。同時間咧就有。兩間嘅國藥嘅醫局啊，即係醫局咧，佢哋都好有心喺網上或者大家都可能都會收到佢哋嘅信息咧，就係咧有一間其中咧好似係免費派藥嘅，咁啊免費派藥咧就係啲中藥嘅藥粉嘅，咁啊中藥嘅藥粉咧就係即係話咧就大家可能飲咗呢啲藥粉咧對抗呢個二噁英咧可能會有幫助。咁不過我收到呢兩個信息之後咧，就反而我覺得咧就咁嘅。如果真係出現咗有啲呼吸道啊或者皮膚上嘅問題咧，我諗係應該盡快睇醫生好啲，係嘛？咁亦都我就呢一樣嘢咧，我亦都問過一啲中醫嘅朋友，咁佢哋亦都問過一啲專家，即係佢哋即係中醫藥嘅專家啦，即係佢哋都提過，因為咧就話。暫時係未知道咧，究竟話呢個空氣嗰個質素嘅成分裏邊有啲乜嘢，甚至乎係咪真係會令到個呼吸道嘅敏感會嘅病症會加劇啦？咁或者嗰個皮膚敏感係咪同個人自己有少少關係嗰啲咧？咁佢哋都係有少少問號，因為點解咧？提出問號係好事嚟嘅，因為點解一定要對症下藥先啊嘛嚇。咁所以咧就有時話冒然求其即係話。買啲沖劑啊，或者買一啲嘢成藥翻嚟咧，係未必話可能真係有效嘅。咁啊，最好嚟講咧，就要睇醫生啦。我覺得就係 或者煲一啲清熱解毒嘅湯水飲咯。 不過咧，有一樣嘢就真係可以同大家 湯水一定飲得噶嘛。 又係湯水得，有一樣嘢不妨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就係咁樣嘅。我咧 就喜意點艾嘅，因為咧我哋啲道家嘅人咧打坐咧都會喜意用艾草嘅，因為大艾草咧其實係又稱為百草之王，咁佢依家好多艾草咧就做得好好嘅，加添加咗十幾種藥喺度嘅， 唔係個個聞得到啊嘛， 係啦，唔係個個聞得到嘅，咁可以咁樣講，但係就有。就冇害啊嘛，起碼叫冇害先啦。咁因為以前咧，我就認識得一位道長咧，叫黃炳耀道長嘅。沙士嘅時間咧，佢亦都係一個中醫師。咁佢咧就猛喺度點艾，佢嘅醫館好得意嘅。不過佢依家好大年紀，八十幾九十歲。咁咧就係因為佢成日同我講嘅，因為我哋成日點艾，咁所以嚟講我哋就冇沙士啦咁樣。咁啊，因為依家呢個狀況空氣質素唔好咧，其實都可以試試下用艾嘅，即係起碼係冇害先咯，即係可以咁講。咁啊，因為有一啲艾草咧，依家咧係研究到係添加咗好多中藥唔同嘅中藥嘅成分喺度嘅，咁反而嚟講咧，係對人體咧係反而係有益嘅咁。咁呢個係我自己嘅經驗，因為我經常都點艾啊咁樣嘅啫。好啦，咁我哋啊睇翻啦，咁啊女祖。純陽女祖，咁我哋又講一講女祖純陽啦。咁我哋喺呢個節目裏面咧都未講過。咁啊，女祖嘅靈簽或者我哋咧就講少少關於女祖。咁啊，女祖本身嚟講咧，就係我哋中國咧係本土嘅教，就係道教啦。咁我哋成日都咁講啦。咁我哋咧就大部分人都認識佢噶啦。咁啊，佢叫做呂洞賓。最有名嗰對諺語咧，就係狗咬呂洞賓就不識好人心啊嘛，咁樣。咁啊，呂祖嚟講咧，就本身唔係姓呂嘅喎。 嗯。 咁啊，呂祖咧就係喺根據歷史嘅記載係姓李嘅，因為佢咧就喺呢一個廬山嘅山洞裏邊咧修練。嗰個洞裏邊有兩個口，咁佢後來就改姓咗咧，就姓呂，而且因為喺一個洞裏邊啊嘛。咁佢去嗰個洞咧，就好似自己為嘉賓咁啊，即係我係客嚟嘅，唔係主場，所以就改為個名咧，就叫做洞賓。呂洞賓嚟講咧，喺歷史嘅記載裏面咧，就係喺唐朝山西省蒲州永樂縣，永樂縣依家好出名啦。咁喺唐德宗嘅貞元十四年嘅四月十四日咧就誕生，所以農曆嘅四月十四咧，我哋就係呂祖誕。咁啊，呂祖嚟講咧，就係話喺十歲嘅時候能文能武，精通百家典籍。咁啊，呂祖亦都被封為有三個仙嘅。咩為三仙咧？佢啊又係酒仙，因為佢啊歷史記載呂洞賓咧就好飲得嘅。啊，真係酒仙，好中意飲酒，可能同阿李白都有得揮下啫。咁啊，另外就係詩仙。啊，咁佢呢個師仙嚟講，即係我哋道教稱為師仙啫。咁啊，因為佢咧就行文啦、作詩啦，同埋文字咧就寫得幾好，即係非常之有文字功底。同埋劍仙，咁啊劍仙嚟講咧，即係佢舞劍咧就好犀利，即係好識打，即係話文武相全。咁啊，呂祖嘅故事咧就其實都好多啦。咁啊，呂祖嚟講咧，就係我哋最熟就係八仙之一啦，係嘛？八仙咧，咁啊，其餘七個就唔講，但係其中有一個咧就要講嘅就係鍾離權，因為鍾離權咧其實就係佢嘅乜嘢咧，就係點化嘅老師，即係叫做咩咧？佢嘅師傅啦咁。咁啊，呂祖嚟講喺香港就有好多廟宇同埋道壇嘅，咁啊，大部分嘅開機嚟講都係。呂祖為先嘅，即係好多我哋見到咧， 問扶機嘅時候， 扶機嘅時候嚟講咧，就通常都係 有佢有呂祖坐陣嘅 比較多啲。咁啊，曾經咧有個故事咧，就講香港咧咁啊，觀塘某道壇咧，咁我就唔講名啦，咁我梗係知邊間啦嚇。咁啊，曾經又有人咧，曾經嘅扶機咧，就個機紋出嚟就牛温者翼，就醖釀急速爆發，一時世界驚變咁樣。咁啊～果然一出咗之後嚟講咧，當年嚟講咧就係話有啲牛瘟疫嘅病症出現，咁可能好多年前，咁啊，所以呂祖嘅符機嚟講咧就好準確，而且嚟講咧，呂祖嘅符機咧係暗藏玄機，即係好多時候都會講到。咁啊，民間傳說咧就話呂祖咧就走去考狀元考試，即係佢叫做考試，即係考。最高層次喺功名， 咁咧就話考咗三次都考唔到，咁點解佢嘅斯文咁好啊，文筆咁好啊，文字根底咁好，點解考唔到咧？咁啊呢個冥冥中有原因嘅。咁啊佢咧就有啲就寫話佢器官修道，咁啊其實咧女祖咧好似嚴格嚟講，好似未做過官，即係好似都係一啲。好細嘅啫，嗰啲叫做文職。 有做過喺夢入邊， 係 喺夢入邊。 咁啊，因為咧，佢咧就撞到一位八仙裏邊，我哋叫做漢鐘離啦。漢鐘離即係鐘離權啦，係嘛？咁啊，鐘離權咧就好似俾佢發咗個夢喎，黃師傅 啊， 發咗個咩？ 黃粱夢啊嘛。 黃粱夢啊，就係嗰、那個。嗰、那個黃粱夢係點咧？ 所以咧，講呢個黃粱夢咧，就係其實。在道教来讲很多神奇都有一个我们叫做称之为宝告、 那 个宝告呢告譬如好像女祖先师有个宝告又称呼又帝君他的宝告呢有一段呢就讲就欲称内相金阙选仙化身为三教之师掌法判五雷之令黄粱梦觉望世上之功名宝剑光腾素人间之妖怪四身六道有感必呼三界十方无求不应这个是上半段其实当中就提到说黄粱梦其实就是说因为他在、遇到 汉钟离 咁當時就好似話係喺個客咩睇喺個客棧度啊，有個掌櫃喺度煮呢個乜嘢啊？煮呢個黃米飯啊！ 嚇 喺度蒸呢個黃米飯。咁啊喺煮呢個黃米飯過程當中，咁佢哋閒談啊，咁啊傾偈啊，咁啊就俾咗個枕頭佢枕啊。 跟住就瞓着咗， 系啦，发梦咁啊，话即系传说记载就系话，佢喺梦中就梦到自己考取功名利禄啦，系嘛，升官啦，系啦，啊，升官发财啊，咁啲全部有晒。咁当然啦，就系因为喺个梦境。即係已經享受了他嗰個人生嗰個佢個過程。 這個黃粱一夢咧，咁啊，即係根據個記載嚟講咧，就一瞓係瞓咗幾十年嘅喎。咁啊，呢個夢嚟講咧，佢經歷咗人生嘅乜嘢最好都有。 譬如就係話，係啦，譬如進京考取狀元啦，做咗大官啦，後來咧就做埋宰相。咁啊，而且咧就娶咗嬌妻啦，就轉眼間就兒孫滿堂、名華富貴啊、樂也融融呢啲，全部咧都喺個夢度咧就發生曬嘅。咁啊，所以啊，但係當佢夢醒嘅時候咧， 就係、是、一場空。 係啦，咁啊，因為咧當夢醒嘅時候咧，就係嗰個黃米飯煮好嘅時候，咁所以佢就醒咗啦。 冇錯，咁佢喺個醒咗之後嚟咧，頓到人生咧，其實就係空無啦。咁啊，發完夢之後嚟講咧，佢個師傅啦，咁啊，漢鐘離咧就更加咧曾經係十侍女洞賓嘅。咁啊，十侍女洞賓咧，若果睇《女祖傳》咧，同埋或者有啲民間嘅一啲文字記載啊，或者曾經都拍過啲短片，就好得意嘅。咁啊，十侍女洞賓咧係試乜嘢？睇下佢貪唔貪錢啦、啊。對生死的睇法啦，尤其是咧用美色去引誘女祖， 慾念啦、啊， 慾念啦、啊，咁啊，甚至嚟講咧，用啲妖魔鬼怪去攻擊佢。咁啊，因為呂洞賓瞓醒之後嚟講咧，佢咧就已經係頓咗人間世道，所以就乜嘢都以一個平常嘅心態咧去對待。咁啊，最後嚟講咧，佢就去到呢個終南山嘅學嶺咧，就去修法嘅。咁啊，呂洞賓咧得道嘅時候咧，佢就曾經咧就講過一句説話，佢話不道盡蒼生，就不欲仙而去嘅。咁即係話佢喺成道之前嚟講咧，佢一定要去道盡蒼生，點化眾生。點解喺呂祖能夠即係流傳喺中國我哋嘅歷史，即係咁長時間咧咁？咁啊，若果大家咧就睇《女祖傳》咧，可知一二啦。咁啊，相傳亦都好多佢嘅事蹟出現。咁啊，女祖嚟講咧，就以佢嘅道法同埋劍法而聞名。咁佢聞名裏邊咧，佢第一就係話佢抽把劍出嚟，曾經咁講嘅：一段就煩惱嘛，二段就色慾，就三段就貪親。嗱，親呢個字嚟講咧，就口字邊一個真字。 咁好多人咧就講佛教嚟講就講貪真痴啊嘛，有人讀真呀，其實呢個字可以讀個親字嘅，或者讀個診都有人讀嘅。咁呢個字係乜嘢咧？呢、這個字嚟講係講埋怨嘅意思，同埋咧就不怨天尤人啊。咁啊，佛教成日都講貪真痴咧，就係呢個貪親，就係呢個啦，即係叫做親咁嘅意思。咁啊，女祖嚟講咧，佢又有好多名嘅啦。咁我哋都叫純陽女祖嘅。咁佢亦都係五祖之一，即係我哋叫做全真派啊。女祖叫做五祖之一，亦都去到元朝武宗嘅時候嚟講咧，就封佢為夫佑帝君嘅。咁我哋啊可以講一講啦。咁啊五祖，咁啊五祖之一嚟講喺我哋道教五祖係邊五祖咧？就係黃楊普、鍾離權、呂洞賓、劉海蟬同埋黃重陽。嗱，劉海蟬咧，若果我冇記錯啊，或者有啲亦有或者講唔啱咧，就可以矯正一下咧。劉海蟬就應該我哋依家所用緊嗰只招財海蟬嗰只化身啦，係嘛？咁樣咁啊，稱為五祖嘅。咁喺呢段時間嚟講咧，就係話全真派嚟講封佢為五祖。咁啊，另外嚟講咧，就五祖咧亦都有七真喎。咁五祖七真裏面嚟講咧，點解又會講到七真咧？咁我哋經常咧就睇呢一個金庸嘅小説，尤其《射雕英雄傳》啦。咁啊，首先一出嚟嚟講咧，就係、是、嚇。阿郭靖同埋杨康个爸爸啦，系嘛啊，杨铁心系嘛啊，咁跟住第三个出现嗰个咧就系丘处机，咁啊， 丘处机就喺道教嘅叫做丘长春道长， 系啦，长春道长啦。咁啊，点解又要咁讲咧？因为咧喺道教里边咧，就经常都大家咧会睇到咧，就有五祖同埋七真。五祖头先就讲过啦，咁我哋就花少少时间都讲一讲咧，就系话有七真。因为若果睇个《射雕英雄传》嘅人咧，尤其是咧，好似旧年定系年初，旧年啊，应该系嘛？咁啊，中国大陆就拍咗一套最新嘅《射雕英雄传》咧，就拍得好好嘅。咁而且嚟講咧，就嗰、那個武打場面啊，甚至選角方面嚟講咧，都係即係比較新穎啲啦。我哋睇咁樣，咁啊七真裏邊嚟講咧，就喺呢套《射雕英雄傳》裏邊都出現咗，就係、是、馬玉、鹹柱端、劉柱元、丘柱基。嗱，丘柱基佢嘅事蹟嚟講，我哋有機會先再講啦。丘柱基咁啊，黃柱一同埋郭大通。咁啊，七真裏面嚟講咧，其中有一位女性喎，呢位女性點解要特別要提提咧？佢叫孫二娘。 咁即係 孫不二。 你講呢七位即係全真七子嘅。 全真七子冇錯啦。咁啊，我哋有一本書咧就叫《七真傳》嘅，哇，非常之厚呢本，就叫你刨曬佢都可能都要花幾日。咁啊，點解要講一講啊？七真裏面咧，好多人咧就以為全部都係男性嚟嘅，其實有一個叫孫不二咧，其實係女性嚟嘅。點解要提一提孫不二呢？佢其中咧有一個名咧，就叫做我哋通常咧，我哋叫道號啊，或者叫做佛教化號啦。佢叫清淨散人。另外喺我哋中國道教裏邊，另一位叫清心散人啦，有兩位噶。咁咧佢個名叫做富春，其實孫富春。咁咧佢後嚟點解孫二娘咁有名呢？佢就係全真派裏面嘅分支咗出嚟嘅清淨派嘅後嚟呢個創始人啦，就係、是、清淨散人。清淨散人佢點解會可以開派出嚟呢？就係、是、因為佢練坤丹，咁男性嚟講就練乾丹嘅。咁喺中國嘅道教史裏面嚟講咧，就係、是、話女性係點樣去收丹咧，就寫得好少，記錄亦都非常之少。孫不二嚟講咧，佢就係創設咗點樣去摸通咗條路嘅，即係我哋依家咁講啦，就連呢個坤丹道法之祖。咁佢嘅坤丹咧，佢係有三個步驟嘅，咁啊同大家講講。第一就係定心，第二就係心定氣住，氣住就神傳，神傳就形庫咁樣嘅。咁啊呢個孫二娘嚟講咧，佢後嚟嚟講咧就喺歷史裏邊咧，亦都有一個叫做坤丹道法。同埋咧就有佢嗰個修練嘅一種方法，因為咧一般嚟講咧就道教咧嚟講咧修我哋叫練丹咧或者叫做咁啊以男性啊為主嘅初咁啊就但係嚟講咧就孫二娘就真係好犀利啦，咁啊俾佢咧就話可以咧就修到呢個內丹，咁啊女性嚟講比較少，即係唔係話淨係男性先可以修到練丹嘅，其實女性都可以嘅。 咁我哋咧就七真咧就讲到呢度啦。咁啊，有关吕洞宾咧就话显性嘅传说咧，亦都系非常之多。咁喺宋朝嘅时候咧，我哋有一位。有一位我哋都叫做道教嘅一位先师叫陈博，喺陈博传里面咧，佢曾经记载过，佢话吕洞宾就有剑术，百而衰而同颜，步履轻快，倾刻数百里，以为神仙。咁啊，即系话吕祖咧，佢喺 在世嘅时间嚟讲咧，人哋见到佢就已经咧系非常之好似一个。仙风道骨咁，我哋依家睇到途中咧呢一个， 轻功咁 啊，即系好似轻功咁啊，咁啊系彩色嘅比较少啲嘅，但系网上图好多都揾，因为以前我哋见到咧都系黑白嘅。 呢、這个法相比较多嘅， 系、呢个法相比较多，而且系黑白嗰张啊嘛，咁啊彩色嚟讲咧就更加即系更加可以清晰啦咁。咁啊最过瘾嚟讲咧就即系阿吕祖咧，即系如果我哋咧就。在道教嚟講咧，可以稱為一個狂道。點解狂道呢？佢好中意飲酒嘅，曾經嚟講就三醉岳陽樓啊嘛。佢係集於劍仙、酒仙、詩仙同埋色仙於一身嘅。咁啊，有好多有趣嘅故事嚟講咧。咁啊，大家咧就不妨睇一睇呢個《吕祖傳》。咁我哋一陣間翻嚟咧，我哋就睇下呢一個吕祖呢一支靈簽咧，係講解下近期呢一個 社會局勢、 環境係點樣啦。下一節我哋再。分了。